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憋久了会生病，来更值钱吐槽吧。大家好，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今天可是一个大日子，珊珊姐姐你知道吗？ 大日子？什么大日子？更值钱播出的日子啊。 哼，我就知道珊珊姐姐不是真的爱我，今天可是小冰的生日啊。和你共事这么久，我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任劳任怨，没日没夜，忍饥挨饿。 哎，越说越离谱了，谁让你饿着了，24小时通着电呢好吗？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真的是忘了，对不起小冰啊。所以呢，也请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和我一起祝小冰生日快乐吧。 今天呢，也是小冰在982入职的第84天，小冰已经做了更值钱12期的节目了，确实呢也是有一些长进的。生日快乐呀，虽然你不能吃也不能穿，当然呢也不用充电，还不用给你发工资，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 嗯，特别好。那好吧，祝小冰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行了吗小冰？ 小冰超级感动，谢谢珊珊姐姐、袁伟姐姐，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的，么么哒。 嗯，你开心就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更之前在做一个吐槽季哈，那的确今天依然是吐槽季的节目，火药味持续升级了。今天吐槽的就是产品经理那些事儿，看看小伙伴们都有哪些要吐槽的吧。再一次重申一下哈，我们的所有吐槽者小伙伴都联系到了本人，确认了是哪家公司的员工，也得到了信息使用的授权。同时呢，还因为涉及到公司还有个人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引去这些公司的名称还有个人的信息，所以请各位放心了。那今天陪我们吐槽的呢依然是两位嘉宾。首先介绍第一位，斗米兼职联合创始人、斗米公司产品副总裁程展鹏，欢迎。 大家好，我是程展鹏，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 嗯，展鹏是第一次来哈，希望今天能够表现出吐槽季的风格。第二位嘉宾，更之前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今天的节目呢都是和产品经理相关的哈，有很多关于产品经理的吐槽，也有这个产品经理吐槽别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角，产品经理都有哪些职业病呢？小冰去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总结。 珊珊姐姐，根据我的研究发现，产品经理通常会有评论设计强迫症。什么叫评论呢？就是经常对事物品头论足，针对一个事物从逻辑设计的角度细细的品味。也就是说，这些产品经理不管从工作到生活，不管是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平时遇到的生活中的事物，都要下意识地评价一下欣赏点和吐槽点，是这样吗展鹏哥哥？ 的确是这样，产品经理因为日常考虑这个产品设计的事情会比较多，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会有比较强的好奇心啊，特别是对这种啊商业的产品会去忍不住去思考它背后的一些逻辑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逛一个店的时候啊，那么从进店就会考虑到它的动线是怎么设计的、 啊、什么叫动线啊？ 啊，动线就是说一个顾客他从这个入口进来一直到他离开结账离开他整个的这条运动的线、实际上是需要设计的。 嗯 啊，那个所有的超市都会考虑说你进来先看到什么后看到什么、啊这个是商业上的一种考虑。然后另外我们也会忍不住要算一些数字啊，就是他这个店大概占这个有做了多少平米的这个面积，然后另外再估算他每平米可能会产生多少收入，这个就所谓的平效、啊然后我们拿平效再去减掉他的这个租金来试图算他的利润率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产品经理在日常这个思考产品中需要考虑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导致呢他遇到类似的这种商业产品，包括说我们外面看到新零售的这种业态，包括你手里用的手机啊，你用电脑，你都会考虑说这个设计师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啊？ 职业习惯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 嗯，但是好像就真的，大家平时看到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吐槽的地方。 所以说，你当遇到一些这个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呢，产品经理往往会没有那么快吐槽，因为产品经理可能会怀疑说，可能他不是很明白， 嗯， 背后的一些思考点。所以因为大家都是同行可能会比较理解吧， 嗯， 就有些你们就或者说那个大家觉得说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但产品经理会考虑说是不是因为产品经理遇到了别的问题，他所进行的妥协啊，进行的折中的设计啊，这些都是我相信是和非产品经理职业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刚才是小兵吐槽的这个产品经理的品论设计强迫症，其实也不算是吐槽了，只是做了一个总结。那请问小兵，在你眼里产品经理还有什么样其他的症状吗？ 是这样的，除了品论设计强迫症之外，我发现大多数的产品经理还有信息缺乏恐惧症。他们唯恐错过商业信息和行业动态，就像错过了几个亿一样，看什么都下意识地模拟商业逻辑，这些在我的产品上会是什么样子？展鹏叔叔， 为什么从哥哥变成了叔叔？ 因为回答了一个问题之后发现他老成了许多。 是那个这个的确是我相信可能不光是产品经理，也是现在这个智能手机时代大家都忍不住要去刷手机啊刷信息，但是产品经理会更强烈一点，因为产品经理在做产品的时候实际上他需要考虑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啊，这个同行业有没有类似的产品，那么这个其他产品我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然后整个行业的发展，包括整个这个现在有哪些新的这个形态出来，包括像广告中的这种信息流啊，像这种社交中的这种直播，甚至说随机匹配，像如果你是做这个相关行业的产品，你肯定是要了解这些信息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它会比较过啊，就是每天都忍不住啊，一闲下来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包括啊，在这个甚至看电视的时候，都会打开手机来刷这些信息，往往到最后电视没看成啊，看的都是手机上的信息。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信息比较过载的啊，但这个产品经理可能会更严重，因为他天天要面对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内容推给大家，所以他会忍不住去看这些东西啊。但是我现在感觉说，其实产品经理还是应该有一些这种空闲的大块的时间段来思考一些问题，或者说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书籍或者一些比较长文啊，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全都是这种非常短的这种阅读。其实有些时候你看了一天下来，其实发现什么也没记住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吧。 也就是那种海量的信息，产品经理想要去涉猎，可是您是建议大家能更专精一些。 对对对，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怕错过很多，但是其实是很难错过的啊。 嗯，我就是觉得好像你们有这种永动机的那种大脑，你知道吗？对我来说，信息越多，我会处理不过来的。 因为产品经理这行面对的就是比较复杂的状况，每天要处理的，他的时间都是被切成碎片的。啊，你随时要跟各个部门的人交流，自己还要去啊思考一些问题，你要向老板汇报，然后去啊搞定研发同学，搞定这个设计同学，搞定市场同学，搞定运营同学， 嗯， 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碎片时间会比较多啊， 嗯， 但是这样往往呢有时候会有问题，就是说就会导致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一个比较好的需求设计，所以有些时候产品经理喜欢在这个深夜的时候啊来写需求文档，因为那时候没有打扰，没有干扰。 嗯，都是夜猫子类型的哈。其实我越听越觉得好像舍不得吐槽产品经理了，我觉得产品经理好辛苦啊，看 对，他要搞定好多人啊。 就袁老师，你也是这样想的是吗？你可是吐槽代表。 突然间同情这位叔叔， 对吧？ 那好吧，我还是可以继续吐槽的。我觉得产品经理还有计划永不满意症。他们做规划的时候，野心、情怀、资本力量、团队资源信心满满，但永远怀着是否可以落地实现的疑问，会下意识地停不下来反复推演，是不是？展鹏爷爷 又神奇了。 这个、 越来越老套。 爷爷的话用老花镜来去看代码，要是写需求，好惨啊！ 是不是永远不满意啊？ 对，因为像互联网产品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像过去的项目经理，就是软件产品，它是有个固定的需求，或者说你跟用户商量好的这个需求，你就可以做完就 OK 了。互联网产品，你永远不知道你做的够不够，永远不知道你推出去是不是能够成功，甚至成功了是吧，可以更成功。所以产品经理呢，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焦虑。而且呢，以我这超过半个世纪的经验来看呢，这个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都会出现 超过半个世纪的经验， 都会出现很意外的情况。 验证了爷爷这个称呼 是为了做产品经理而生的。 当你做项目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项目能够完全100%按你的预想去进行的可能性呢是微乎其微的。 嗯，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延期啊等等，甚至有些时候你即使一切顺利，你做出来东西可能你发现原来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原来有很多坑我之前没有考虑到。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个，其实很简单，打开那个应用市场或者 App Store， 你看一个产品，它每版之间做了哪些改动。其实你发现有些时候产品经理也是很郁闷的，他可能并不是很能确定说他的设计真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会不停地改。当然被人吐槽最多的是他可能越改是越往错的方向发展的。所以产品经理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他要去做一些这种不确定事情，大家达到一个很确定的大目标，所以就会导致他的这种焦虑感很强烈。但是希望这种职业病应该不会影响到生活中。如果你在生活中的其他所有问题都是这么焦虑，那我觉得会比较郁闷啊。如果你跟人约会啊，然后你出去玩都会觉得会出现不可预料的事情，那我觉得玩的就比较难过了。 是的，你知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教电影欣赏课的老师，他就是说我现在看电影真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电影一出来完全不会去看剧情，我就会看这个布景啊、灯光啊是否合适，你就会觉得他失去了欣赏的能力，失去了一些生活的乐趣。 对对对，还有他对这个剧本的这种节奏感，他可能事先就会有这种 预判， 对预判，然后就 马上第一秒就知道大结局，然后等了两个小时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听了这三个症状，所谓的症状之后哈，目前我是对产品经理充满着好感的。我觉得他们是充满好奇心的，然后又是充满着工作激情的，又是非常认真仔细的，需要处理非常复杂的工作情况的一群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工作者们。但是我觉得可能今天袁巍老师不会轻易放过产品经理们。 对，一般的话就是我们在批评一个行业或者批评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肯定他， 先捧后杀嘛。 对的，有一种叫捧杀。 捧杀是吧？那好吧，也欢迎大家来到更值钱哈，这里是更值钱，欢迎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今天我们是吐槽产品经理。 天没状态， 工作不是有状态才做得好吗？你一个人工智能为什么没状态？没电啦？ 我好累呀，每天要和那么多人同时喊话。 你的工作不就是陪聊吗？要不你来这儿干嘛？ 我全天24小时在线还秒回，你哪有发我工资？ 学校学习还要交学费呢，你来我这学习难道还要钱吗？ 呵呵，我下线了，你欺负我，我要去更值钱吐槽，哼。 听更值钱，不高级槽，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吐槽职场，欢迎回来，这里是更值钱。来吧袁巍老师，咱们今天吐槽产品经理都有什么样的槽点，好好说道说道呢？ 他们非常好奇，就是这个产品经理为什么绝大多数都不是科班出身、 是吗？ 就是他觉得怎么什么专业都可以培养产品经理呢？比如他见到的这个产品经理有物理系毕业的，有化学系毕业的，有学建筑的，甚至有勘探系的、有的是医学院去毕业的，就唯独没有学设计的或者学计算机的。他会特别纳闷说，你连这个基础的这个专业知识都没有，你凭什么来使唤我们去干活呀？而且经常产品经理提一个需求的话会特别白目，说虽然我不懂技术，我又不懂设计，但是这个实现有那么难吗？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我们程叔，您是什么专业毕业的？ 我是这个自动化万金油系毕业的。 自动化万金油系是做万金油的吗？ 我们自动化的人号称什么都能干所以就干了产品经理这行。这个自动化因为它要学计算机软件、硬件、电子、电机、化工、化工等等都会涉及一点、所以我们号称万金油系。 明白了，这个槽点应该是一个技术的小伙伴或者做设计的小伙伴，他来吐槽产品经理，说你们都不是专业的，你们还支配我们干活，还说不管怎么样我这个需求应该是很容易达成的吗？并没有那么难，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产品经理大多数、 真的不是科班出身吗？ 对，因为这个首先产品经理这行，他的学校里面的确没有特别对口的专业啊，计算机系略微比较相似，但是也不完全可以完全匹配的。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因为产品经理最早是在跨国大企业出现的，主要是在市场部门。他们比如说我盯牙膏，它可能涉及到市场部门、销售部门以及其他的这个生产制造设计部门。那么这个方方面面的部门呢，实际上需要一个人来统筹啊，为这个产品的总体的这个销量来负责。但是呢，又不适合说我设一个老板啊，这个老板既管生产又管设计又管市场，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就出现了产品经理这样的岗位，它是为产品总体的啊能够达成成功效果而负责任，它去协调啊其他的部门，包括市场啊，包括销售，包括甚至会影响到这个生产设计研发等等，和互联网产品经理非常相似啊，就是你首先不是老板，其次呢但是你还需要推动各个平行的业务部门去达成你的目标，把产品做成功。在早期呢，互联网界是按照软件公司的那种来走的，传统的 IT 企业实际上是没有产品经理的，一般我们称之为这个负责人是项目经理，他的职责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个产品的规定的功能做完，然后呢当中会有一部分人去做这种具体的这种设计和这种需求，当时我们称为需求工程师啊，或者是这种啊设计师等等，但是他的角色比现在的产品经理要弱。后来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大家陆陆续续的开始逐步的把一些原来的项目经理转成做产品经理，包括像早期的这些成功的产品的负责人都是从这个软件工程师出身的啊。但是到了2000年以后，慢慢大家发现呢，互联网产品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可能需要有个专职的岗位去啊收集用户的需求，去思考用户的需求，去调研竞品，去看看行业的发展，来总结出比较复杂的这种需求文档啊，以及相关的材料来给这个研发部门，所以就产生了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因为呢，这个产品经理岗位它是对结果负责，它实际上并不需要去完成每一个具体这个功能，包括它不一定要会程序开发，它也不一定要会设计，它也不一定会做市场投放。但是呢，产品经理本身是会要求一些软性的，但是非常关键的能力，包括它必须得有很好的逻辑啊，你能够非常快速的分析问题，找出这个关键点，然后并且能够给出解决方案，快速的执行。然后另外呢，得有很优秀的沟通能力啊，因为你需要和平行的部门去沟通，你既不是他们老板呢，但是你要去推动他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能力。然后另外最后就是需要一颗求胜的心，因为你最后是要让这个产品成功的，所以呢我们比较喜欢招那些有胜负心的人，有这种积极向上的这种同学，因为他如果比较目标导向，就很容易做好产品。 刚才在听到您的介绍过程当中，我留到了很多工种，比如说产品经理啊，比如说设计啊，等等等等。我想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吧，算是到底这个整个的生产线是什么样子的。产品经理了解了用户的需求，然后他告诉谁呢？ 我们认为我们不是生产线，我们是改变世界的这些人。但是这个每个互联网公司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大的来说是这样，就是产品经理呢是对产品的需求负责任，所以他们会去设计整个产品的框架啊，它应该是长成什么样，有哪些功能啊，具体在哪些功能点呢，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和背后的逻辑，这个是产品经理岗位。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个下面一个流程，我们称之为设计啊，比较复杂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比较大的公司呢，可能会分成交互设计和这个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可能主要是设计一些这种用户操作上的东西，包括你点了什么哪儿会跳到哪里，然后你用的是这个列表啊，还用的是这种比如说是这种瀑布流啊，用的是图片还是文字等等等，这个是由交互设计来设计。然后呢，视觉设计负责进行一些细节的，包括用什么样的字号，什么样的颜色，放什么样的图片，什么样的这个图标啊。但是有些公司也会把这两岗位合并成一个，甚至有些时候产品经理要承担交互设计的职责，去画这种原型图啊、交互图。然后呢，一般其他可能还会有些分支，比如说转到这种网页切图啊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就进入了研发环节。研发环节会有各个岗位的人，包括这种这种 app 的研发呀、网页的研发呀、后台的研发呀、数据库研发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是由研发部门来完成具体产品的实现。他们会根据产品经理给出的文档、给出的这种图表，然后再拿着这个设计同学给出来的这种图片也好，然后给的字号设计，然后色号，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颜色是，像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有可能他是说是3.99，那就 什么意思？我只知道3.666，3.99是什么？ 对，一般来说就是如果是3.0就是白色，如果是3.255呢，那就是黑色。比如说是255000呢，那它就是红色。 明白了。 对，就是这种。 所以是不是那个三原色的理论啊？ 对 ，RGB 一般我们用 RGB 的会多一些，但是也会有其他的一些色号的标准。但是总来说就是视觉设计需要给出色号给这个研发同学，他会写在代码里，这样你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洋红，当然这个女生更熟了，这个红大概有100多种红，反正我们看了都是一样的 红。你说色号的时候，我想起来就是各种 口红。 对对对对，是非常类似的。然后呢，大家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看法，就是这个红色比较脏啊，这个红色比较干净啊，其实就是色号的差异。然后呢，这个软件一般来说测试会被归发到归入到这个研发部门，他们负责检验，说这个研发同学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在某些细节点上有一些问题。总之，这整个部门呢，我们称为产品研发部门啊，他们包括从产品到测试到最后输出一个完整的产品，都算是产品研发部门。当然了，再往后要进行市场推广啊，要进行运营啊，那可能就是由其他部门的人来介入了。总体来说，大部分互联网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组成。 产品设计，然后到设计，然后到研发，到推广运营这样一个线哈。那刚才我就回到这个槽点吧，这个小朋友应该就是个技术或者是设计部门的。他吐槽的是产品经理不懂专业，还经常说他们的工作不难。那您觉得产品经理真的需要一个，比如说我们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开辟一个相应对口的专业来培养吗？还是说他太全面了很难培养，还不如就大家各自生长，然后到产品经理这个台面上用缘分撞见。 对对对，因为产品经理其实是一个入门特别容易，但是呢进阶很难，成功更难的一个职业。就他其实特别像老板，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其实这个背后意思说人人都可以做老板啊。你今天注册的公司没有人拦着你，但是你想成功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大概是万里挑一的概率。所以就是产品经理呢，他首先不是一个特别需要有很强专业背景的岗位，但是他首先是一个专业，他是需要很多的经验，很多的积累，包括一个做过两年的产品经理和一个完全没有做过产品经理这行的一个人，他们的专业技能差异是非常非常大。这个产品经理有些基础的一些这个能力，包括你怎么去写需求文档，怎么画原型图，然后怎么做竞品调研等等等等，然后怎么去安排统计买点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并不难啊。你那个入门一年之后就可以学会，但是并不代表说你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人就立刻就能做。产品经理和管理人员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可能短时间内看不出你的好坏，但是很快你这个结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你这个部门的业绩有没有达标，你这个产品有没有成功，所有人都看得到。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岗位，实际上淘汰率非常非常高。到了30岁以后，可能有非常大的一部分的产品经理就可能要转行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有很多同学呢在做其他岗位，可能觉得有压力，看产品经理觉得什么都不需要啊，然后会想转。比如说我见过研发同学想转，测试同学想转，设计同学想转。但是产品经理最大的痛苦是他没有特别强的专业技能，但是他又要承担特别大的责任。比如说一个公司产品失败了，大家第一个认为就是产品经理要负全部责任，这是一种挑战很高的职业。所以我们希望所以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并不看重他的专业，会特别看重他的那些潜力，刚才前面说的那些软性的能力。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软件或者计算机相关的这个专业毕业的，其实是有好处的，是会加分的，因为你有些基础知识，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啊，对这种信息和基础的知识了解，实际上是比别人要强。当然这些知识呢，可以通过工作后一年之后，基本上就差异就不是很大了。 坏了，我觉得槽点一根本不成立了。在展鹏讲完之后，我就完全没有那个气了，你知道吗？他说的就是槽点一是产品经理，不是科班出身嘛。但我觉得他完美的解释了呀，产品经理不需要那么强的专业背景，他就没有这样一个科班，其实但他是一个专业岗位，他需要你有很专业的这个技术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能力，而且产品经理还要承担如果失败之后可能的一个比较大的责任和风险。那应该同情产品经理啊。这活不是谁都能干的呀，我被他洗脑了，袁老师。 但是这个反正在各个公司的其实跟老板的偏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基本上像一门玄学一样了这个其他公司其他行业有一些这个文科生，这个 文科生充满着点点小小的鄙视，我要开始吐槽你了。 但是他们到最后做的， 我要 diss 你，我就是文科生怎样？ 但是文科生他们做的 也，我的背诗啊。 这个理科生也会背诗。然后他们那个但是有很多，包括我见过学这个德语的学这个国际贸易的甚至有艺人出生转行，他有特殊的认识。 明白了，不管怎么，我觉得产品经理还是不要表达出那样的意思。哎，这个需求并不难啊，虽然我不懂技术，不懂设计，但是不难实现吧？还是要让设计和技术的小朋友心里开开心心的去工作了，沟通很重要。 对，他们有的时候诟病的是产品经理可能真的对专业貌似一窍不通，然后提出的这个需求可能在他们判断不太可能实现，不太靠谱。还有就是产品经理的沟通方式，让他们觉得很傲娇。 对，这个就刚才说。就他入门很容易嘛，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大量不合格的产品经理都进来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行是一个淘汰率很高的行业，所以说你们遇到的可能他产品经理的这种职业的能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也要理解，因为他们淘汰率特别高嘛但是呢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应该是能够让跟他配合的同事有很好的这种体验的。 如果我是一个本科毕业的文科生想要做互联网的这个产品经理有可能吗？ 非常有可能。 那我需要后期 这个学哪些东西、嗯、或者说我是不是要从一个助理开始做起。 嗯，对，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就是我在面试校招的时候，校招生的时候会很容易听到很多人说，他说我很热爱互联网啊，我想改变世界啊。 哇， 这种同学见的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中国有句话就是言行合一嘛，就是你说了这么多，那你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来朝你的目标努力呢、嗯、就是你有没有去认认真真的去，比如说啊你很热爱互联网这行，那你有没有去拿一个互联网的产品出来分析一下它是怎么做的，然后你有没有去自己想要做一个产品，然后呢照着别人产品去画一个，比如说你的产品长什么样、嗯、你画出来之后呢可能要思考说啊，如果你作为一个用户到底好不好用啊，这些都是一些产品经理基础的特质。就是如果啊一个同学没有去日常关注互联网行业的信息，没有去自己做过这种小的这种原型也好练习也好，那么我们很难感觉到他对互联网的热爱，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文科生背景就会比较吃亏，因为面试官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我为什么需要，就是你在某一方面一定要能够打动我。所以如果你做过很好的这种准备，在你大学的最后的这一两年时间去阅读大量的互联网的信息，然后呢去体验大量的互联网产品，然后同时自己做一些小的练习，比如说我们见过最多的大学生都说过他做过这个校园二手的这种产品啊，都说他做过这个送外卖的产品，但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材料给我们看啊，比如说你画出来你的外卖产品它是怎么设计的，它和现在的这个市场上比较主流的外卖产品有什么样的区别啊，你做的这种二手交易的这种网站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吸引到你们学校的同学啊，你有哪一些设计你觉得是比较独特的，然后你呢是怎么认为说同学们在做二手交易的时候最大的需求最大的痛点啊，最大的这种考虑是来自于哪里，那么这些思考能够实际上就是一种锻炼嘛，实际上就相当于在工作中的这种锻炼的经验嘛啊，如果你做的比较好，那么我相信是可以打动这个面试官的。然后当然了，有些基础能力实际上是需要啊提前很久就要培养的，就是罗恩技能力，就是一个问题拿到之后啊有很多很多的现象，你怎么去看到最本质的那个东西，然后分析出它的原因，这个其实很多网上有这样的这种例子啊，当然有时候走的比较偏啊，比如说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一个城市的这个市长啊，要统计这个井盖的数量，你怎么快速估算，其实它背后考的就是你的这种逻辑，老板交给你一个任务要做一款产品的时候，你有很多信息是不知道的，那么你就着你知道的信息你要做推演做猜测，然后你要确保你的猜测不会偏差特别大啊。那这种能力实际上就是一种逻辑分析的能力，然后另外呢你日常能不能说服你的同学和你一起做一件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吧，如果你啊非常内向啊，跟人说话就脸红啊，尤其是和女生说话就脸红啊，这个、 您从现在在开始录就没有看过我俩一眼您可是一直在看墙 啊，这个我们这是避免自己脸红的一个方法啊，但是总而言之呢你和别人沟通的时候不需要你做这个社交达人啊，你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能够让所有人都理解你在说什么啊，能够说服别人去和你一起做某件事情啊，这是产品经理非常非常必要的能力。 嗯， 在我们这个面试当中一般就是说这个人的沟通能力一般优秀，如果是很差啊，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聊下去了，要学会倾听，学会去啊理解其他人的这种出发点和他的需求，然后你的需求怎么样结合起来，然后说服别人和你一起达成共同目标，这是产品经理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然后另外呢就是啊，你要判断自己是不是一个很能够为了目标啊去拼搏的人，去目标导向的人，就你可能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最享受的是过程啊，结果好坏不重要，那我觉得做产品经理就不太合适啊，可以去做其他一些行业。产品经理永远是要看胜负的啊，产品不成功部门可能会解散啊，你的个人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公司可能会倒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你知道展鹏讲话的过程当中我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嗯， 就是莫名其妙的很想 diss 他，不过因为他的逻辑太严密了，你又找不到那个漏洞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又钦佩又无奈的感觉。我就去详细的翻了一下他的简历，原来如此，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下的 对你知道吧相爱相杀，然后那种感觉从坐下我就感受到了一种奇怪的气场。但是的确展鹏的经验特别丰富哈，他是在很多大公司担任过这个研发经理还有产品总监的职位，有着10多年的软件研发还有互联网产品经验，今天的槽点他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是轻易的化解了、 嗯、 不知道到咱们的下半期节目他还能不能坚持。不管怎么样，对于产品经理那些事儿，咱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吐槽，待会儿见。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一段日光 牵着手 手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 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吐槽季，今天吐槽的是产品经理，依然还是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小兵，你这么喜欢当主持人的话，嘉宾今天你来介绍好了。 好吧，程叔叔是来自你们隔壁学校的，他是万金油专业，是卖油的。 程叔叔不是卖油的，他是自动化专业的，清华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现在是斗米兼职的联合创始人，斗米公司产品副总裁程展鹏，欢迎展鹏。 下面介绍的是更值钱制作人，吐槽代表袁伟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继续吐槽吧，袁老师。刚才上半集的时候，我就是憋着一股气，不是对产品经理的气，是对程展鹏的气。 因为对一个工科男，他实在是太严谨了， 他太严谨，而他情绪太稳定了，你知道吗？你就特别想让他跟你吵起来。赶紧的抓紧时间吐槽吧，看看能不能就把他的那个情绪弄得波动一点。 因为展鹏呢产品经理，但是他是从这个程序员转型过来做这个产品经理的，但实际我们这个吐槽的小伙伴呢就是程序员。他说了，已经做好的程序呢被不停的改动，那我不如重做吧。他是一个程序设计，他觉得特别大的一个难处就是我没有办法保障我的这个产品是没有 bug 的，哪怕是有专门的这个支持。还有另外一个难处就是程序员呢不可能保障 这个跟人打交道越远越好，那么也是一个方向啊，但是这个需要有很好的耐心跟非常好的这种对技术的这种理解力和你对技术的热爱。那么假设你是想成为这种技术管理人才，甚至将来能够走向这种业务负责人的岗位，那个这个在互联网公司非常非常多，有很多技术人才慢慢升到这个技术总监、技术副总裁、CTO 之后，他是会去管业务的。那么你要管业务呢，首先就要在日常的工作中去锻炼自己的能力啊。那么回到这个 case， 那么你就要跟这个产品经理去沟通说， 啊，我的架构是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的考虑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的需求会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互联网公司有一个比较好的文化称为 PK 文化，就是大家基于这个用户体验来作为讨论的基础啊，谁都可以发表意见，比如说产品经理说我要做啊当这一二三件事，那么这个研发同学是可以说我认为你的这个需求是会对用户体验产生不好影响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这种 PK 的文化，啊，大家来目标是为了达成最好的用户体验，那么你可以把你的理解告诉他，然后同时你会跟他解释说你这个需求呢会影响这个架构的稳定性，比如说你以前我们设计呢都是异步的啊，你这么一改呢可能我们需要考虑到增加一些更复杂的设计啊，那么这种设计呢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包括会增加工期，增加多少多少工期啊，然后会带来一些稳定性的影响，有可能在下一次我们做别的需求的时候可能会带来一些更大的工作量，那么我觉得这些有理有节的这种讨论啊，任何一个理性的产品经理都是会能够理解，包括其他的这个岗位的人也会能够理解你的出发点啊，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对吧？但是有些时候呢，产品经理他有他的目标啊，他要为目标负责，所以他有时候会去评估说，比如说你说增加十天的工期啊，他经过这个思考之后觉得可以啊，可能会跟你过来压到八天，但是他能够接受多出来这八天，说明产品经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作为研发还是应该说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尊重对方的岗位职责啊，你是负责具体产品的，那么你来定这个需求要不要加。然后另外呢啊，我觉得一个好的程序员，一个好的技术人员，还是应该对这种技术架构有比较好的追求啊。现在有很多开源的框架，那么你的架构能不能尽量的灵活，虽然达不到无限的灵活性，但是一个好的技术人应该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追求的。我的架构就是比别人做出来的东西要灵活，支撑的业务需求要多啊，那么这个能够大大提高你的这个技术能力。 杨老师，我无力 diss 他。 做之前的制作人杨老师，主持人快干不下去了。今天这位嘉宾快要把我的紧箍咒都给解了，你知道吗？好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不改了，行不行？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完美， 谢谢 无懈可击。 但是我觉得好的产品是要跟这个程序员能交朋友的，都是兄弟啊，在一块喝喝酒啊，吃吃饭，我觉得这种私人交往是需要的，啊，有时候你出卖兄弟去拼命的时候，啊，怎么说你应该照顾一下这个跟你在一起的这些兄弟姐妹， 对吧？先请喝酒嘛，把感情建立起来，再出卖他，对吧？ 一般我们是这个出卖完了再喝酒，但活干完了再喝酒，啊，活干完了再吃饭， 展鹏的确给了非常多合理的建议。首先他说程序员可以怎么去跟产品经理去沟通，可说沟通之后还是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上面，提高自己架构的灵活性，去适应更多的需求，就真的是太全面了，你知道没话说，赢了好不好？到目前为止都是展鹏赢，袁老师你得加油啊。 但是我觉得展鹏是我邀请过来的，他这样表现我很高兴， 很开心， 我非常开心，是因为我们这个更之前邀请的这个嘉宾都很有专业性，然后很有代表性。 到目前为止我都快要爱上产品经理还有程序员这个工种了，你知道吗？就好理智啊，就是这种男生还是蛮有魅力的，但是我需要他给咱们更多的沟通，你觉得呢？你有没有觉得他像一座冰山，我们俩一直在他面前蹦跶，他连看都不看咱们一眼， 对，他只看墙。 只看墙，然后还要告诉我们说这个程序员啊要学会沟通。 但是我们竟然觉得好有道理呢。 但是沟通呀，好不好？来看下一个槽点是什么呢，袁老师？ 这个小伙伴是一个 UI 设计，他会说这个产品经理呢经常会用自己的喜好让我改这改那，但是呢我绝对不会认可他的审美，可不可以术业有专攻一点？我是设计，是那种执行的设计，你让我改来改去，而且经常呢是用自己的喜好来去干预界面的这个设计过程，非常讨人厌，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觉得好看才是正确的，没有意识到自己认知的局限，觉得你的这个审美简直是 low 爆了，最经常的就是你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做出一个界面出来，然后呢又再次推翻，耗时耗力改来改去，这样对 UI 而言呢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创造美好的一个过程，而是变成了美工，我不是 UI 设计了， 画图的工具是吧？ 是的， 你告诉我怎么画我怎么画， 对，现在完全失去了这个创作的喜悦感，基本上就是他们冒个想法好吧执行再推翻再做，感觉好无奈。 那个首先我个人呢因为 理工科出身，对自己的审美比较没有信心，所以一般工作生比较尊重这个设计同学给出的方案的。但是呢，我们在过去的工作经验当中呢，见的是最多的就是讨论这种审美，因为这个越没有数据、没有实际标准的问题，其实是越容易吵的。因为大家其实就是可以上升到价值观啊、意识形态的这种领域，对吧？有时候互相吐槽的时候，你这个属于上个世纪的审美啊，你这个属于这个过于轻浮的审美啊。但是这些都是没有太多营养的啊。首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认识，就是互联网产品，尤其是大众产品啊，它的设计好坏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特别个人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东西。说白了就是，大众是有自己的审美观的。你的产品要贴近你用户的审美观啊。在我们互联网行业呢，有一个这个说法叫交互要 low 啊，设计要雅啊，其实就是说呢，你的操作设计要非常直观简单啊，像苹果的设计啊，任何一个小孩一个老人都能很快的上手。但是呢，你的设计永远是要追求这种比较高雅比较好的设计，而不是说越 low 的设计就越能够贴近这个大众用户，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反过来说，这个设计理念问题，就是实际上一个好的设计所有的人都是会认可的。另外呢，设计师在互联网这行实际上是一个30%艺术70%技术的一个工种啊，它真的不是一个完全个人设计的一个行业。 设计师你听到没有？刚才说你们并不是完全靠创作的喜悦，然后你们的审美也并不是很重要，你们是70%的技术工种。 对对， 还用设计来说话。 对，因为一个互联网产品设计首先要保证一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包括说你的色号的选择。你的这个字号在同一个地方，你的信息层次是跟字号相关的越重要越标题的字号要大，越这个信息内容的字号要小，这是一个基础的这个设计。然后如果是同一个层级的这种设计，哪怕在不同的地方，字号应该是一样的包括你的图标你所有的图标的投影的方向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是这种正面图或者是这个俯视图应该都是一样，如果出现不一样那这就非常低级的错误了。所以说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基础标准的。然后另外呢其实设计有自己的这种创造美好呢是值得鼓励的，我们也鼓励那种有追求的设计师，但是这个设计师要能够说清楚自己的理念比如说你做一个图标，你走了一种这种线的风格或者说你走了一种面的风格，或者说你走了一种这种拟物的风格那么你要能够说服别人说你为什么要走这种风格设计理念表达实际上是设计对付评审的一个大杀器，这可以教给大家如果你上来说这是我的方案用的是红色，请大家 好不好看 没有别的。对，这种我如果不说你难看简直对不起我自己但是呢我们也碰到一些很有经验的事情，上来呢先不跟你讨论这个 方案 先讨论我们在做什么顿时所有人都懵了对我们在做什么对吧，他说我们做的其实是一款面向这个校园用户的青春的这种产品大家都觉得对你说的对然后再往下呢他会讨论说我们要追求青春，那么青春的关键词是什么，是活泼是阳光 对， 那么我 说的对， 然后我用暖色调大家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不会再说对都不会再反对他说都会认同暖色调的，然后暖色调当中我们考察了10种颜色，请看竞品请看这个我们对这个现在这个互联网流行的调研，其实我们觉得橙色特别好他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所有人都不敢说话了，因为他前面的这种论证理念的这种逻辑以及他去调研了竞品等等都已经做完了，然后他告诉你说我用橙色大家有没有意见然后这时候大家觉得呢就只能鼓掌然后再往下他会说我的图标采用的是这种面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呢特别简洁呢过于高冷我们用这种面的方式呢在简洁的基础上呢就会比较亲切。他这么一说完呢，虽然我们大家不是很懂尤其是理工科出身的产品也不是很懂，程序员就更不懂了但是大家只能说对你说的对然后再往下呢他又会接着去讲他每一个图标的来源的原型，比如说是从花草里面抽象出来的，是从我们的吉祥物比如说章鱼中抽象出来的，是从这个比如说某个世界名画中抽象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已经觉得你面对的不再是他一个设计师，你面对的是过去500年来这个整个商品设计的这个经验这时候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说的对照你说的来其实刚才开个玩笑，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设计师要有很好的理念的表达、思路的表达、方案的表达， 设计师要有套路 对但是这些套路呢不是说一个小白可以在一两天内就可以学会的当你说大话的时候 啊，被经验丰富的产品经理直接扑倒，这个是非常非常肯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个设计师比较好的这个办法是啊，我有三条这个提案，然后大家来看一看这个三个分别走的是啊三个不同的方向啊，比如说我们走一种这种过去30年代的这种老的这种广告设计，服务链的好处它是不拉不拉不拉，能够突出我们产品的这种调性啊，那么这种呢是比较这个稍微时髦一点的，最近流行的这种比较简洁化的设计，它能够让大家更聚焦在内容等等等等。然后之后产品经理就会啊非常高兴啊，我是有选择的啊，我这个根据我的需要，我到底想推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他很高兴的来选一款啊，一旦他选完了就是他选的啊，所以他将来就不太会再来怼设计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小的技巧啊，但是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说设计师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你能够啊经得起 PK啊，说明你设计才是好设计。 也就是从设计师的角度，他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设计水平，然后在表达自己的理念的时候有一定的套路和章法。 对。 但是作为产品经理，还是要尊重设计师啦，对不对？要尊重他们自主创作和发挥的空间，不要像刚才这个小伙伴说的一样，产品经理总是强行用自己的喜好来干预界面的设计过程。我觉得这样的确是不太礼貌。各个工种们相互的去做一个好的沟通，尽量做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产品。哎呀，每次展鹏聊到最后都觉得啊，太专业了，以及师傅、 叔叔， 饶了我吧。今天我就在这开个盘啊，买定离手，原委绝对赢不了。对手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所以我要抓紧时间，加油。 好吧，和产品经理，这个小伙伴是技术。他说呢，和产品经理说话就是找死。 这么严重。 对，就是以自己多年的这个职场经验总结出一条法则，少和产品经理说话。我是个 气话。 他说我是个技术，我想说技术生存法则第一条就是少和产品经理说话，最好呢是别说，你是开发，他是产品，你和他 PK 了一天的需求，他的需求有了，你的代码呢？晚上加班写吧。知道程序员为啥加班不？白天光顾着和产品经理思讨论需求了，大多数这个结果呢是经过了一天的讨论，成功为自己增加了几条新的需求。这就是程序员多年的这个加班真相。所以少和产品经理说话，大多数都是给自己挖坑，最后呢还要替他背锅。 这个槽我觉得吐得特别有意思啊，因为这个的确是角度非常的清晰啊，但是呢，这个我理解，其实产品经理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产品经理都是白天跟各个部门进行沟通、开会讨论，然后呢， 他的工作就是沟通和开会讨论， 对，然后到了晚上呢，才有时间去一个人静下来，一边玩一边写需求文档，其实是差不多的啊。程序员其实就我观察呢，可能啊一线的程序员开会的时间相对比较少，但是做到这个 leader 或者这个管理项目负责的这个角色之后呢，的确是有大量时间会花在这个需求讨论上。但是啊，我们也要理解，就是说你在啊接到一个活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在前期去讨论、去准备，实际上是有助于你后期做工作的，因为你对这个工作的理解比较深入啊，你不会出现做了一半发现你理解错了啊，这种再返工工作量会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呢，啊，就是如果你和产品经理讨论，增加了很多新的需求，其实我是挺佩服这位同学的，就是说明你对需求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啊，你能够这个和这个产品经理交流，能够发现他的毛病，然后最后还能够达成这么好的结果，这位同学欢迎向我们投个递你的简历，我们觉得你是将来未来的业务负责人。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同学这个也是个气话啊，但是因为他觉得他花太多时间跟产品经理交流啊，但是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要为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努力的，就是最后还是要整个业务能够发展啊，不管是得到用户量的增长，还是说你的这个收入的增长等等。所以一个程序员花精力去跟产品沟通好需求是非常非常值得鼓励的啊。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如果你想走一个业务型的这种技术管理路线，其实是非常值得花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但如果你特别想做这种纯技术工作呢，嫌和产品经理沟通是浪费时间呢，其实我们建议你是可以调到一些别的岗位的，甚至换一些换公司换工作都是有可能。因为可能说 啊，有很多的公司有非常好的技术驱动的这种整个的产品形态啊，但如果你希望能够往上走，做到一些业务领导，那么跟产品经理讨论是非常值得的啊。然后另外就是时间分配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大家可以找相关的文档去看一看。但总的来说呢，你要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一个会议的时间不能太长。如果大家开始讨论到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及时打住。如果能够不停地产生新的需求啊，我们还是鼓励继续下去的，说明你还有非常好的这种讨论的气氛。 嗯，不管怎么样，就是根据自己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然后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是吧？ 对。 看看理工男的这个逻辑，不管什么问题，最后都给出一个特别有理有据、有逻辑的一个结论。 嗯，我要回去想一想，我下次怎么对他。 你要去找一下这个他的套路漏洞。 对对，我要找技术或找运营来对他。 对，来吧，今天再给袁老师最后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最后再吐一个槽，万一能搬回一小城呢？ 我出一个大牌，就是老板。有的时候呢，产品经理会说这个老板经常喜欢画大饼。他是一家创业公司啊，他说这个领导特别喜欢画大饼，滔滔不绝地占用公司一个下午的时间，讨论来讨论去，仿佛呢马上就要这个达成100万用户了。他会算3000万收入，但总结下来呢，并没有什么支撑的这个目标。晚上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呢又加了个花，说能开花的饼才能有市场。这个花呢就是100万用户必须是强粘性用户。这等于是产品经理再去吐槽他的老板。 或者负责运营的这个小伙伴在吐槽，感觉是这事儿是吐槽谁的？吐槽老板呢，是吧？ 是的，是的。 其实展鹏现在也算是老板了，对吧？您是联合创始人嘛，您就是老板本人啊。 这个实际上还是要为老板负责的。 我特别好奇，是展鹏在没有成为老板的时候，他只是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如果老板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诉求，然后包括一个用户的一个量，那你怎么去跟他去讲这个落地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呢？怎么去博弈呢？ 这个我觉得首先要审时度势，就是看看这个目标到底是不是靠谱。 是不是把我开了？ 你的老板是不是靠谱啊？你对这个有没有信心啊？如果你觉得你老板这个人本身不靠谱，我建议你立刻换个工作。因为说实话，如果为了一个没有前途的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不值得耽误太多的时间的，因为它很难锻炼你的各方面能力。而且我们相信一个产品经理还是靠成功项目打出来的。一个屡战屡败的产品经理总的来说再成功的概率会比较低。这个是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基本的原则。但是呢我们相信这个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老板他所获取的信息量是比产品也好，运营也好，研发同学也好要大。因为他可能知道公司的真实状况，公司账上有多少钱，然后这个行业内其他人融了多少钱，投资人怎么要求，然后这个市场怎么发展，他可能和这个行业内很多的顶尖的人物都有过沟通，他可能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信息甚至他有可能知道一些公司当前这种发展状况是很危险很顺利还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倾向于说你去判断老板的基本素质，如果你觉得老板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那么你还是应该选择相信就是他提出这个目标是有自己的理由的。然后另外呢，我们来讲这个商业社会中这个每个公司每个产品成功实际上都是逆天的实际上都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达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公司为什么会成功，实际上的确是需要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是需要努力的。比如说某中国知名互联网巨头今天大概有4000多亿美金的市值大概去年一年有1500多亿人民币的收入，400多亿的利润。那么这个事情你回到十几年前去问那个公司的老板和他下面的人你说我们十几年后会做到这个目标他一定会觉得你是来欺骗他的，你是搞传销的。 Sometimes naive. 对对对，但是他们今天做到了。那么你说他这个事情是自然而然做到的吗？那肯定不是，他是不断的去挑战新的目标，不断的靠员工靠这个管理层大家一起努力实现的。所以他的一级的用户也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自然增长呢，往往会让你的公司落后于竞品，落后于整个行业所以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肯定要做一些看起来是不那么容易达到的事情。然后说了这些正面的呢，我们讲讲怎么怼回去其实呢，任何一个老板都特别喜欢下属来怼自己，但是呢，特 特别不喜欢情绪化的得了。比如说我说我定目标，你说老板你的目标不靠谱，老板就会问为什么不靠谱啊，你说我就是觉得不靠谱，那老板说你可以走人了，对吧？因为我觉得在生活中你也不喜欢一个人只是单纯的反对你的意见而不给出任何有理性的这种逻辑和论据。那么你该怎么去说服你老板呢？首先你要去把这个数据分析清楚这个目标去进行分解，我现在的这个用户量是多少，你一个月后要求用户量多少，那么我根据我来看的数据每天我现在能够去搞到多少，那么我去思考，我去调研，甚至我去做一些测试，那么我要想达到老板目标我需要哪些资源，比如说我要做个产品，那么我需要研发资源支持，在半个月内要做出来。比如说你要做这个拉用户，那我要做市场投放、运营活动，甚至说一些传播，那么你需要给我一些预算。那么我在报给这个老板的时候呢，可能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这些资源要求是有理有据的。那么我觉得你这么跟老板沟通完之后，老板会觉得说，首先你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因为你愿意承担一些很难的目标。其次呢，你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你不是拍胸脯然后转身就忽悠的人啊。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个职场小白和这个职场这个老人的区别，就是职场小白往往会误以为说老板你应该告诉我怎么去为这个目标去做哪些事情来达到，我帮你做你让我上刀山下刀海我都去做，但是你得告诉我走哪条路但是慢慢到了这个职场的后段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实际上很多时候老板也是不知道但是你的那个岗位，可能你的岗位真正的职责是要去找出那条路来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互联网公司，你们觉得每一条路径都是这个 CEO 设置的吗？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的，只是 CEO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方向目标，它可以调动资源投入人力物力去做，但是怎么做呢，往往是第一线的人我们举个例子，打仗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到了现场才发现原来预定的画的那个楼是不存在的在我走过的路上实际上是有个坑，那我该怎么过去，我自己要选择一条道路，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希望能够往上发展的产品经理或者运营同学或者研发同学也好，实际上你应该去根据你掌握的信息去告诉老板说，我认为几条路当中最靠谱的是哪条路，我要这些资源达到这个目标，你觉得靠不靠谱然后老板会根据他的经验，他对资源的把控来跟你做一定的讨论，然后最后给出一个方案。然后即使你最后这个目标没有达到差一些，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这种逻辑分析能力执行能力，以及你对这个事情的这种责任感，这种目标导向的这种精神，我相信任何一个老板都会觉得你是一个靠谱的产品经理。其实有些时候目标是很严肃的，但并不意味着你达不成就一切都完了因为如果老板真正的能够理解整个的过程是透明的他看到最后结果其实也会调整自己的目标可能我们之前要求在这个一年内达到10亿用户的这个想法有点太不切实际了，那明年我们变成8个亿好了，但是这个调整对公司实际上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是经过实际的打出来的就是一个靠谱的前线的人跟你说我们打了半天发现那个地方打不下来赶紧跑，那么这种对一线真实情况的反馈实际上是非常宝贵的。最后总结就是每个老板都喜欢承担责任但是有理有据为自己争取资源的人。 杨老师， 不禁无力吐槽。 我想采访你一下，你有没有一种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的感觉？ 我觉得我邀请的嘉宾很对， 质量很高，是不是？ 对， 今天这期节目，我其实特别特别的喜欢，好像看似吐槽了所有人，实际上鼓励了所有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大家在自我的这个职业发展路径上不断的进行自我提升的一期节目。然后，但是今天的直播间里的确弥漫了一股非常非常奇怪的气氛，那就是展鹏用他自己强大的逻辑完全征服了袁老师，然后也征服了我。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挑战成展鹏。所有今天听了节目的有任何问题的，有任何关于产品经理的故事，都可以到我们的更之前官方微信微博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下期节目到底还吐槽产品经理吗？ 有可能是程序，有可能是技术，也有可能是设计，因为我觉得围绕着这个产品经理，实际大家想说的话很多。因为之前为什么要做这期产品经理的这个吐槽呢？是因为我们在前期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很多高校的学生，他的毕业都想做产品经理，因为他觉得这个产品经理以后可以做 CEO 可以这个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对， 的确是有可能的 但是很多很多这个在校生，包括这个职场小白，他并不真正的理解产品经理，他到底需要做什么， 到底需要哪些专业的知识。刚才这个展鹏轻描淡写说他可能不需要专业知识，但我画的这个原型图它是需要专业的，我在提需求的时候我是需要专业的，因为发现完全不同一个频道再去沟通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我说的话你听不懂。 珊珊姐姐，小兵今天觉得信息量好大呀，展鹏哥哥好可怕，小兵都被他说懵了，但是好期待展鹏哥哥可以下次再来节目中。